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抗战8年，蒋介石趁机剪除地方军阀，把全国军队都纳入了国军序列，终于成为了全国全军的统帅。老蒋忘乎所以地放出了大话，3个月消灭共产党。毛泽东却知道老蒋的麾下并非铁板一块，一手打一手拉，瓦解敌军，策动起义，这始终是解放战争中的重要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王世英任部长的国军工作部，专职负责参与这项工作的有军队的政治部门、党的成功部、社会部，还有地方政权的保卫部门。1945年的10月30号，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军区策动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部10000多人在前线起义，拉开了自卫战争中国民党部队起义的序幕。12月15号，中共中央确立1946年解放区的工作方针，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需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军军队在战事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高树勋运动的效果是奇大的，固若金汤的济南城只坚守了8天就被解放军攻克了。美国报纸惊呼，从此以后解放军要攻打什么城市就能够攻打什么城市了。其实导致这次战役提前结束的重要原因是扼守要塞的吴化文军阵前起义。1947年2月，莱芜战役的焦灼阶段，国民党整编师46师师长韩炼成战场失踪，导致了全线的混乱。这位中将非但没有受罚，反而因为曾救老蒋性命而受到重用，先后任总统府参军、兰州保安司令员，直到解放军攻克兰州又变成解放军一野副参谋长。原来呀，他是地下的共产党员。淮海战役是最难打的，敌我兵力相近，谁也难以吃掉谁。战役焦灼阶段，国民党第三靖绥区副司令长官张克侠、何基峰带领2个军前线起义，撕破了国民党的战线。张克侠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何基峰在1938年访问延安时秘密入党，两个老党员在同一部队相互不知情，直到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才由中央决定启用。淮海战役的兵力对比改变了，50万吃掉50万，这种战果连斯大林都吃一惊。其实数字啊，它不能这么算，这阵前倒戈不能只算减法，还要算加法，甚至还要算上乘法呢。敌军减掉的数字加在我军身上，起义时对军心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策反的威力比大炮还要厉害，在东北战场的各个阶段，战场起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敌强我弱时期，1946年10月，潘硕端在海城起义，震撼东北军心。敌我相持阶段，1946年2月，王家善在营口起义，改变了兵力对比。决战之际，1948年11月，曾泽生率领60军在长春起义，推倒了最后的防线。 到了收官阶段的沈阳战役，守城军队虽然没有起义，却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其实起义并不容易，一个国民党正统的高级将领转向多年剿匪对象，那还要经历痛苦的心路呢。曾泽生所属部被围困长春，粮食供应只能靠空投。这时蒋介石给曾泽生空投了一封亲笔信件，称兄道弟。曾泽生感激地把领袖手迹裱糊起来，荣幸之至呀。不过没过多久，曾泽生又让副官把卷轴烧掉了，不能给独裁者殉葬。中共对滇军的工作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呢。1922年，滇军名将朱德离开旧部到德国参加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一批共产党员在滇军中创立了政治工作制度。1938年，中共在60军中建立了党支部，以后便从未中断。1946年，滇军到达东北，中共中央特地指示成立滇军工作委员会，并非去除瓦解其军队，而是在反蒋独裁，争取他们本身的生存。中央把地下党员刘浩和陆石英夫妇从云南调到延安，朱德、毛泽东、刘少奇亲自交代了策反任务，又把一批云南籍党员从延安派到东北，以同乡关系做滇军工作。老蒋用权术驾驭人，朱德用情义挽救人。曾泽生在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决定起义。起义还有难题，解放军要求60军对新七军表示态度，可曾泽生不忍对昔日同袍动武。还是毛泽东谅解人情，中央来电指示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消灭敌军不如瓦解敌军，瓦解敌军就要用化敌大法了。平津战役更是创造了三种制胜方式。北平解放，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那是中共全党开展敌军工作的综合成果。傅作义在国民党军中以善战而著名，抗战期间与八路军的关系良好，可1946年就是延安的当面之敌了。奇袭吉宁，迫使解放军撤围大同，声东击西，夺取解放区最大的城市张家口。国大代表尊奉傅作义为国民党的中兴功臣。一战成功，傅作义得意的不可一世了，发表了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傅作义讥讽解放军，当你们击溃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已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溃、被击退、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25000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傅作义斥责毛泽东，如果他们是在你的错误领导之下逞兵猖乱、祸国害民，那就是你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该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傅将军痛斥毛泽东，精彩的文章令人想起了三国时陈琳起草的讨伐曹操的檄文，唐朝骆宾王起草的讨伐武则天的檄文。中央日报全文刊登，大字标题是傅作义电劝毛泽东结束战乱参加政府，傅将军文武全才，名满天下。傅作义有所不知，为自己起草这篇檄文的大秀才严幼文却是潜伏在自己身边的共产党员。严幼文得到为傅作义起草电报的任务后，请示了组织，周恩来指示公开电嘛，就要骂得狠一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的义愤，要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能征善战的傅作义又要奇袭石家庄，在地奇功，可惜中了毛泽东的空城计。退回北平的傅作义不久又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重围，城外有大军，城里有着秘密的包围力量。结义兄弟曾延义、同乡好友杜仁之、老师刘厚同都是中共华北成功部的说客，就连长女傅东菊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有不知道的人呢，傅作义派出的谈判代表李炳全、严幼文其实都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傅作义的微细心思，就连发一次火、一次犹豫都能及时的报告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都会及时的报到中共总部的西柏坡。秘密工作细致入微，这终于争取了这位内战先锋统军来归。 新月城福的傅作义又亲赴绥远说服和指挥董其武部和平起义。毛泽东总结了三种解决敌军的方式：天津方式战斗解决，北平方式和平解决，绥远方式保留编制。绥远方式，董其武所属部为解放军二师团，董其武任兵团司令，建国后全军授衔，国军时的上将董其武仍然是上将。国军的中将陈明仁在解放军则升任了上将。陈明仁和共产党有着血仇啊，就是这个人在四平战役打退了林彪所部，陈明仁对共产党也有着功啊，就是此人在湖南率部起义迎接林彪进城。值得注意的是，陈明仁所属部队是中央军，而中央军是老蒋的看家本钱。此前起义的大多都是地方军，衡山起义、高树勋起义、张克侠起义，他们都是西北军的余部，西北军早就不分老蒋了。曾泽生是滇军，傅作义是晋军，刘文辉、邓锡侯是川军，这些地方军在老蒋那儿都是后娘养的。经过共产党的工作，中国各地方派系全都走上了反蒋之路，只有中央军是难办的。现在则有了陈明仁这样的榜样，毛泽东在北平特意和陈明仁合影，而且把照片还刊登在报纸上，让尚未起义的中央军将领们看看，共产党连陈明仁这样的都肯收要呢。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得人心者得天下。解放战争后期，中共通过多条社会线索共同地开展了策反工作，使得众位国民党军政大员纷纷倒向共产党，大批敌军转入解放军的序列。潜伏在胡宗南部队中的边保力量随同裴昌会兵团撤退，兵团作战科科长李福奎、兵团参谋长李竹生果断地控制了兵团部，拦路劝说裴昌会。裴昌会起义后积极劝说胡宗南所部38军起义，又促进了胡宗南部队的大崩溃。就连国军的现代化部队也纷纷地转向了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空军本是国军的天之骄子，占据着绝对的空中优势，可是1947年初，空军飞行员刘善本驾驶飞机降落延安，引发了全国轰动。延安指示上海，让潘汉年妥善照顾留在南京的刘妻周淑黄。华克之冒充新闻记者闯过了特务封锁，把中共的关怀传达到周淑黄身边。跟随刘善本的翅膀，又有一架又一架的国军作战飞机冒险地飞向北方。海军也是国军的钢铁堡垒，牢牢地把守着长江防线。长江是中国地理的天然屏障，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南北朝都源于这划江而治。蒋介石调集陆海空力量构筑的长江防线却没能挡住只有木船的解放军渡江。江阴要塞扼守着长江最窄的江段，岸防炮的威力是强大的，可是这里发出的炮弹非但没有轰击解放军的木船，反而击中了江岸的国军防御工事。巡防长江的第二舰队也在林遵的率领下战场起义，成为华东海军组建的主要力量。国防部干部局的局长由太子蒋经国亲自担任，预备干部训练团的青年军官将为蒋经国组建30万的青年军。可是蒋经国最亲信的副局长贾逸斌却在关键时刻率领干部总队起义了，就连蒋介石的御林军首都警卫师也在中共南京地下党的策动下起义了。湖南的程潜、陈明仁起义，云南的龙云、卢汉起义，新疆的陶志岳起义，海军的重庆号起义，民航的香港两航起义，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起义。解放军共歼敌 861.7万人，其中国民军队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自动放下武器的320起，共189万人，这 21% 正是策反的战果。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中国兵家的最高境界并非是打打杀杀，而是不战而胜，止戈为武。毛泽东自称有三大法宝： 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统战是非常厉害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广交一切可以交往的朋友，隐则藏于无形，显为化敌为友，千军万马为我所用。不要以为敌军总是兵败如山倒，不要以为策反只是登高一呼。郝鹏举的起义较早，待遇很高，荣任中国民主联军总司令，所属部队保留原指挥系统，解放军不予改编，只是派进不多的政治干部。可是解放军的宽容并未换来郝鹏举的诚心，一旦国军反攻，那倒戈将军再次倒戈，还抓捕了朱克敬，呈给老蒋请功。朱克敬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毕生从事瓦解敌军工作，如今又死在了联络工作的岗位上。陈毅指挥部队反击，叛变才一个月的郝鹏举又被擒获，这一次不能再饶，公审枪毙。策反工作总是要有人前往敌营说服劝导，那就是单刀赴会呀。军统少将周杲也要为共产党单刀赴会了。周杲在抗战时期潜伏南京，始终与秘密共产党员许楚光保持合作，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周杲就决心转入共产党的阵营中。立功心切的周杲打算策反孙良诚，组织上提醒周杲注意安全，一旦对方翻脸，这说客就要人头落地了。周杲还是勇敢地去了，那孙良诚果真翻了脸，一个军统少将也为解放军的策反工作献出了生命，周杲被定为了烈士。烈士，这是中国人对牺牲者的最高评价。毛泽东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这个评价来之不易。中共的情报工作初创于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那个时期的斗争坚决，然而牺牲惨烈。中共的情报工作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那个时期的进展很大，却难能放手大干。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突然发生激变，以往遭受的所有失败都变成了经验，以往积蓄的所有力量都焕发了效能，真是个天时地利人和。大获全胜的解放战争也有波澜，这情报工作最成功的时期，也是情报人员牺牲最多的时期。华东有烈士李白，重庆有张路平等打入军统的七烈士，华北有打入北平十一战区的丁行、谢世炎、赵良章、朱建国、石纯五位烈士，陕北则有打入军统的毛培春烈士。要说这烈士最多的地方，大概就是台湾了。北京的西山有个森林公园，2013年这里出现了一个无名英雄的广场，800多名烈士的名字篆刻到了石墙上，他们都是在台湾牺牲的中共情报员，隐身多年的无名英雄今日终得名垂千古。引人注目的是四尊雕像，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女共产党员朱峰是秘密交通员，另外的三位公开身份都是国军军官，吴石和陈宝仓是中将，聂希是中校。在情报系统的烈士中，吴石在国军的级别非常高，国军中校参谋次长，这个职务可以掌握台湾所有的军事部署，情报作用是极大的。在中国军界中，吴石是个标准的职业军人。出身福建闽侯韩儒家庭的吴石，青年参加了北伐学生军，1915年进入保定军校，以头名状元的身份毕业。这保定军校是中国第一军校，除了国军总司令蒋介石，吴石的第三期同学有张治中、白崇禧、何健、张真等，都是国军名将。吴石又留学了日本炮兵学校和陆军大学，这陆大是专门培养军官的地方，而蒋介石不过只上了日本的士官学校。就在这所培养了日军全部高级将领的顶尖学府，吴石以1934年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了。回国之后，吴石到中国军队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任主任教官。精通中外军事学的吴石写出了十几本军事著作。918事变爆发后，吴石预见了中日之间必将大战，潜心地研究日本情报，并撰写了参二室蓝本。这参二室就是军队情报部门，这蓝本就是军事情报的教科书。